当然还不止这些，我们接下来往下看。The building is made of fine white marble with inlays of colored marble. It has eight sides and many arches. There is an open corridor just inside the outer walls. From this corridor, the visitor looks through carved marble screens to a central room. The bodies of Shahrahan and his wife lie in a tomb below this room.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The building is made of fine white marble with inlays of colored marble. 这一句话呢，出现了一个，这是我们今天一个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了。The building is made of, be made of. 一般我们说呀，这个建筑物能够看出原材料，或者说可以看出原型的，我们采用 be made of。 那么建筑物呢，如果就是说这个东西看不出原型的，由什么什么建成做成，则要使用 be made from。 当然我们说这个建筑物可以看出它的原型，有沙子啊，有石块啊，那么这里使用了 be made of。 那么 be made from 往往是指看不出原型的，比如说这个纸是用 木头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它翻译为 paper is made from woodbe made from。 当然了，这个 made 除了有制作的概念之外呢，它还可以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 be made up of， 由什么什么组成。当然 be made 也可以和介词 into 搭配， be made into 表示被制成什么什么样的成品。而且呢，大家注意动词原形 make 它还可以有一种名词的变化，那就是 making， 去意加 ing。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仅仅是一个动名词了， making 往往是表示一个人的成功的道路。有一部小说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 The Making of a Hero， 一个英雄的成功之道，我们中国人就把它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接着再往下走了。整个这个建筑物它是由什么做成的呢？是由白色精美的大理石块做成的。同时呢， It has eight sides and many arches， 有拱形的门，有八个边。 There is an open corridor， open corridor 这是本段的第二个重点的我们要分析的词汇，那就是 open。 open 在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呢，我们可以表示营业。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the open public， the open public 表示的是公众。有的时候我们说 open 还可以表示公开的。除此之外呀，在本课呢， open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 in the open air， 露天的。注意露天的。Corridor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走廊啊，门廊啊。在英语中呢，除了用 corridor 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passage 来表示走廊啊，门廊。所以说呢，在外墙之内呢，有一圈露天走廊。有一圈露天走廊。 From this corridor, the visitor looks through. 注意 look through 表示的是透过什么什么去看，但是这里我们在这里翻译时倒不一定翻译成透过什么什么看。在走廊上的游人可以通过雕花的大理石围屏看到什么什么。当然 look through 在本课中我们是一个直译了，本身 look through 在英语中呢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示详细的阅读，也可以表示大致的浏览。 look through当然我们说 look 它和不同的介词搭配呢，往往会传达出不同的含义。 look through 表示透过透视，也可以表示快速的浏览和仔细的阅读。 look 如果换作副词 over 之后呢， look over somebody 或者是 look somebody over 则表示给某人做身体检查。 泰姬陵除了它精美绝伦的主体建筑之外呢，周围还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surrounds the Taj Mahal.The green trees make the marble look even whiter. In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building, there is a long, narrow pool. If you look in this pool, you can see all the beauty of the Taj Mahal in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water.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A beautiful garden surrounds the Taj Mahal. 哎，刚才我们在生词表里学到了 A surrounds B， 表示 A 环绕着 B. The green trees make the marble look even whiter.这一句话呢，出现了一个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绿树使得大理石看上去显得更白了。注意啊，大家注意 make 的用法， make the marble look。 你们现在在笔记本上先记好，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使某人做某事。今天我们要引入的这个语法体系呢，叫做九个半动词宾补省 to。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这样九个半动词，它后面的宾语补足语要求不带 to 的不定式来充当。大家记好是哪九个动词，其中呢有四个看 watch see notice, observe， 有两个感官动词 feel 感觉 hear 听到，现在有了六个动词，还有三个使动词，使某人做某事 make, let, have。 刚才我提到了九个半动词并不省 to， 那这半个动词是哪一个呢？那就是 help， 帮助。我们既可以说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说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也就是加不加 to 做宾语补足语都是正确的。但是大家要切记，在主动语态中呢，我们保持这样一种用法，在被动语态中，这九个半动词宾补省去的 to 必须要加上。我们举例来说明， Mary 看到 David 走进了商店， Mary saw David enter the storeenter 不带 to 的不定式做宾补，但是如果说 David 被 Mary 看到走进了商店呢， David was seen to enter the store by Mary， 所以可见在被动语态中的 to 是要加上去的。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in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building。好了，大家注意又一个固定的结构出现了， entrance 要通常呢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entrance to 加上地点名词，表示某地的入口处。一般我们中国人所说某地的入口处的这个白勺的，在英语中就要体现为介词 to。 除此之外， the exit to 某地的出口，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 the key to the door 门的钥匙， the solutionto the problem 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可见这些名词都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才能表示什么什么的。 There is a long narrow pool. If you look in this pool, you can see all the beauty of the Taj Mahal in a reflection from the water. All the beauty， 这里 all the beauty 大家想想能不能翻译成所有的美丽呢？其实这个 all the beauty of我们就把它译作美丽的什么什么，尽管它是一个名词短语出现，但是是一个定语，美丽的泰姬陵，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water， 水中的倒影。 嗯，凡是去过泰姬陵的朋友们呢，都说日落笼罩下的泰姬陵是最美的。 Many people think the Taj Mahal is most beautiful at sunset. Then the marble picks up the color of the sunset and the buildingAnd its reflection in the pool gleamed like pink jewel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行。Many people think the Taj Mahal is most beautiful at sunset. 注意，又是一个今天重要的语法现象出现了。许多人认为泰姬陵在日落的时候 most beautiful. Most 这里没有加定冠词的，所以呢，这里的 most 我们就不要再直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最高级的标志，而把它理解为程度副词，相当于 very, very beautiful. 日落时泰姬陵很美。那么 sunset 是日落，日出呢 sunrise 日出。Then a marble picks up the color of the sunset.那么然后大理石 pick up the color， pick up 这是我们这一段学到的第二个重点词汇。在本课本段中呀， pick up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大理石墙呀反射出了日落的颜色， pick up 这里表示 reflect 反射。可是我们最早学 pick up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捡起来，如果用人做宾语的话， pick somebody up 或者是 pick up somebody 往往表示开车顺便去接某人。And a building and its reflection in the pool gleam like pink jewels. 所以说呀，这幢建筑物以及它的倒影呢，简直就像珠宝一样熠熠闪光。好了，我们看最后一句 ，gleam like pink jewels， 就像珠宝一样熠熠闪光。大家下面注意这个介词 like， 比喻。在英语中呀，比喻分为四种。Simile 名誉，这个名誉呢就是有 as like 这样的词就是名誉。还有第二种比喻叫做 metaphor 暗喻，暗喻呢往往表述为 A is B， A 是 B， 或者是 A of B， 像 B 一样的 A。 第三种比喻呢我们把它叫做 metonymy 介喻，也是借一个相同的事物比喻另外一个相关的事物。还有第四种比喻呢叫做 synecdoche 提喻，一部分指代整体的一种修辞。 泰姬陵令人叹为观止，它后面的这段爱情故事又凄伤而美丽。我相信大家通过学习我们的这一课书，应该对这座美丽的建筑有所了解，同时也会产生去看一看的这种冲动。当然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武轩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谢谢武轩老师。 My pleasure。 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later。